그 어떤 순간보다 행복했었다 그대는 부디 아프지 말고 아름다웠길 바란다 사랑을 만나 用声音带您畅游大韩民国，欢迎您回到去旅行吧，我是主持人朴龙君，欢迎您继续收听。当然接下来呢，要有请跟我们一起去旅行的小伙伴丽华上 场。大家好， 欢迎欢迎欢迎丽华再次来到节目当中。 有点激动 啊？为什么激动？ 因为今天的主题 今天主题自然是旅行了啊！ 是的， 每次旅行的时候我们都很激动，那今天丽华就特别激动了，因为她从来没有说过我今天特别激动。 对对对， 今天到底怎样了呢？就特别激动了呢？啊，这个我们先卖个关子哈。 嗯， 其实呢，这种情绪的调控呢也是不太容易的。你说你这个激动，你不要激动了，马上能够停止吗？ 不能， 够呛对吧？ 对。 同样的，反面情绪也是一样的，比如你现在正生气，或者是你情绪非常低落，我说你笑一个。 啊，天哪，这完全是一个刑法， 对吧？这时候让你笑，你可能就是皮笑肉不笑了，对吧？ 对， 很多人各自的一些独特的方法吧， 解压的方法。 对，丽华，这个解压的方法是什么呢？ 啊，我刚才激动的原因就是解压的方法之一是购物shopping 对啊，我特别想问一下我们朴主播的解压方式，也是包含购物，也是包含在内吗？ 好像不是吧？ 哦。 我解压呢应该是吃吧。 嗯，哎，我也有一点点。 适当的时候进行一些消费啊，或者是你买到了真正喜欢的东西。 是。 就比如像我很爱一些电子类的产品啊，我心情自然就会好啊。 对啊。 不管我有没有压力，我那个时候的心情的这个指标都是往上扬的。 对。 嗯嗯。所以呢，很多人把这个购物都列为自己旅行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项，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吧。 没错，其实一般女生这个购物一到一去旅行的购物从哪里开始呢？从机场就开始了。 哦，你错了，现在都是从这个出国之前手机的免税店、 哦、网络免税是吗？ 对吧？ 啊，对， 据说那还最便宜。 是我被 out 了。好好，反正从免税店开始的。 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就是一个购物的好地方，真是一个超级赞的地方。 对， 对， 超赞的，完全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的购物的一个中心。 对对对啊，这是哪里呢？ 那就是位于京畿道河南市的 Stapir 的购物的一个大的购物中心。 是的啊，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中国的一些购物狂来说啊，喜欢买的朋友来说，这应该是很了解吧？这个 是肯定会很了解，因为他虽然这个营业就是开门就 open 没到两年，对，但是他的在去年一年的访问的人数达到25,000人人次，对， 哦，所以 非常厉害。 对，这样对于一个商场来说，这就是很了不起了。 对对，一年的访问次数真的是很了不起。 对，这是次数啊，不是人啊， 对， 对， 对 吧？啊，那如此大规模的一个购物中心，我们有必要为大家介绍一下了吧？ 没错，那我们一到这个 Stapir 的话，首先会被它的这个规模所震慑，因为它是从地下二楼到地下四楼，非常非常大。然后它的整体的面积总面积是大概70个足球场的一个大小的一个面积，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对对。 然后呢，它的这个购物中心它是分主题的，对，包括一些休闲娱乐体育设施，然后有一些非常非常好吃的著名的餐厅，然后还有水上乐园，还有韩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室内的桑拿，还有大型的超市，然后还有一些 KTV 等等一些娱乐设施都在这边可以享受得到。 所以刚刚提到的一个词是综合。 对对对， 他可以理解到综合这个意义了。 没错，所以我建议大家来到这里不要没有计划。大家因为这里非常非常大嘛，如果说是没有计划的逛的话，这一天都是逛不完的。所以大家制定一个计划，说上午干嘛，然后中午在哪里吃饭，然后下午去哪里玩。对， 也是哈，几点到几点买什么，几点到几点去哪里休息一下，几点到几点又要去干什么啊？ 对，要不一天逛不完的。 对对对啊，那据我了解呢，除了刚介绍这些东西啊，我来具体的说一说还有什么儿童咖啡店。 对， 电影院，书店， 对， 海外名牌卖场， 是的， 还有电器商场等等，这个是很多的 我们的男同胞们比较在意的地方。 没错。 所以这可以叫做购物天堂了。 是。 对吧啊、嗯。而且呢我觉得这里是一年当中你任何时候去都是可以的，因为它是购物的地方。 没错，绝对不能让它关门。 对吧 对。 不受天气的影响，不受节假日人更多。 对啊，人更多。它这边是没有休息日的、嗯、是一年365天都可以去利用的。 是。 但是因为韩国有一些规定，就是这个百货商店还有这个特别是大型超市哈、嗯、每个月要休2天的。 对。 然后每个除了这个大型超市每个月休2天之外呢，大家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但是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大型超市每个月休2天，其他的东西你都可以利用到。 对、嗯、只有超市是在每个月当中的第二和第四个周日休息的啊、嗯。 是。 其他时候呢其他的店铺呢绝对没有这个关门这一说。 嗯嗯。 店员们都辛苦了。 啊真的很辛苦。 是每一个店铺的这个利用的时间呢也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吧，那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对，那我们在这边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 好的好的。 那这个百货是早上10点到晚上9点的营业时间、嗯、然后仓库型的大型的超市是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 嗯。 然后刚才也说过，室内的有这个室内的水上乐园是营业到晚上7点。然后我们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室内的桑拿是早上6点到晚上12点。 嗯、哦。 然后刚才也说过有 KTV 嘛、 嗯、 ,KTV 是开的比较晚的，一直到半夜凌晨2点为止都是 open 的。嗯嗯的，然后还有为儿童专门准备的这个游乐设施呢，是运营到晚上10点。所以说，一到这边的几乎所有的设施都是说，可以就是一天一整天都可以去利用， 对对对， 这么想就可以了。 对，所以很多人呢，并不是说我来这儿我一天都要转完， 嗯， 他可能是啊，我今天就想去玩玩水， 嗯， 所以他可能来到这里他不会购物， 对， 他就去这个水上乐园了。 是。 有的人我就想带孩子去玩一会儿， 嗯， 他就可能去儿童这个一些设施， 对，其他地方不逛， 对，它是可以分为专门的一些区域的， 没错， 嗯，当然如果您真的有精力的话，反正我是逛不来的 啊， 对， 然后我来这儿的话，我估计顶多利用2个设施，我已经很， 对， 我已经很满足了， 电子产品区是吗？ 那一个我就很开心了、啊， 对对， 但是钱包是得带足， 对对对， 钱包这个钱得足够啊， 是 啊、既然这里是消费圣地啊，咱们自然先了解一下购物方面的一些这个情报。 嗯、没错没错，那其实我们这么去为它做广告哈， 嗯、 它是一般百货商店它拥有的具有的功能它是都有了， 当然， 那不仅包括韩国国内的所有的品牌，几乎所有的品牌哈， 嗯、 那包括刚才朴主本说过海外的著名品牌， 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一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这种街头的时尚， 嗯， 然后还有一些说是装饰装修相关的一些物品也可以在这边看到买到， 对啊，所以在这里呢、嗯、真的是不同消费层都可以尽情享受的一个地方了， 嗯， 因为这里非常大啊，所以呢每个商店或者是每个这个店铺啊， 嗯， 他们都分布在哪里、 嗯、 您得记好了，如果说你想货比三家的话，你可能转了 ABC 你到第四家以后看完啊、哦、我想买这个第一家你可能 找不到了， 这就不太好了，浪费时间。 没错没错，就像朴主播说这里非常非常的大，如果大家说是没有拿着一个手上没有一个地图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一些信息台去看一下的话、 嗯、 真的是容易迷路的。 对， 那还好这边中间的大家在走的这个路径上都有一些小地图挂在那边、 嗯、 大家可以去随时去参考一下这个地图。 是的是的， 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电子屏幕嘛，大家可以去选择一下自己要去的一个场所， 嗯、 然后去好好去找找寻一下。 嗯，所以这个呢就要发挥大家找路的这个功能了，对吧？啊、 嗯， 那这要回到我很喜欢的一个方面了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啊，就。其实我们的男同胞们一般都会对游戏机啊，因为最近这个游戏机好像是 种类太多， 对吧、 嗯？ 越来越火了哈。 嗯 啊，还有包括一些新型的数码产品，这里也有销售这些商品的商店。 没错，这里有专门的商店，我们叫它这个 Electromart。 嗯 ，Electromart。然后这里专门有一些很多很多的电子的一些设备，包括电脑、相机，还有 TV 电视，然后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音响设备，包括手机，还有刚才朴主播说的这个游戏机相关的一些电子产品都可以在这边看到。 嗯、 那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是野营用品专区， 啊、对。 像很多人都喜欢野营嘛，对，包括一些野营的各种设备还有帐篷，然后野营的时候可以说可以专门在野营的时候吃的一些食品啊等等，一些酒类都可以在这边买到、 嗯、这个就可以把它叫做男子区， 男子区，对，男士区。 好的啊，我们刚才介绍第一个就是比如说各种衣服啊各种品牌的是女子区、 嗯， 这是男子区， 嗯， 男子女子都有了啊。 对， 那接下来如果爸爸妈妈带着孩子来的话，那孩子区应该有吧？ 真的有孩子区。那到这个 Starfield 三楼的话，真的是儿童的天堂。 嗯， 有一些儿童专用的儿童专门的咖啡厅，然后儿童的一些卖衣服的服装的一些专门的店面， 嗯， 然后还有专门卖这个焦糖这个橡胶糖吗？ 啊、 橡皮糖，还有一些专门的一些糖果类的一个糖果专区， 哦、 然后还有 是小孩喜欢的， 没错，还有小孩特别是小男孩非常喜欢的这个玩具区 啊，小女孩也喜欢吧？有什么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过家家之类的？ 哎啊、是过家家的用品，哎，这小 可能是被误导了， 都喜欢， 是误导了，是分男子区、女子区，还是男的小男的小孩、女的小孩？ 我又被套住了，天哪， 很有意思， 没错， 嗯，那这里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为什么韩国都叫这个儿童咖啡厅呢？而孩子也在这里也喝咖啡吗？这好像不是这样的，大家不要误会， 嗯， 儿童咖啡厅呢，因为它是有小孩玩的地方， 对， 为什么叫咖啡厅呢？是家长在旁边看他们的时候喝咖啡的地方。 是， 好的啊。那刚也提到了，我们这里呢有超市的各种各样的超市，比如普通超市有什么、大型的这种大规模的超市也都有哈。所以在这里呢，大家可以买到价格又便宜，然后质量又上等的一些食材之类的东西，对吧？ 没错，没错。这里的超市就不是那种普通的超市了，是大型的仓库型的超市。 对对对， 所以说比一般的超市这个物品的价格要非常低廉。 哦、 然后还有一些国外的一些进口的食品区啊等等，都会在这里去买到。因为这里的这个购物中心是还有可以看电影的地方，然后所以说一些文化的一些设施和设备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所以说大家购完物之后也可以去看一场电影，然后吃个晚饭，然后回家。 啊，就是电影院也在这里。 对对对。 啊，所以也可以完全像平时逛商场一样。 没错。 对啊。那这里呢，除了我们刚提到的一些跟商场差不多的一些基本项目之外呢，还有就是商场没有的。对吧？ 没错。 比如说接下来要提到的水上乐园。 没错，这个水上乐园是非常非常的有名的。然后在这边因为规模非常非常大嘛，所以说是水上乐园的这个规模也是不小的。它分室内和室外的水上乐园，然后还有儿童专门的一些游泳区，然后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水上的一些游乐设施，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小孩子们非常喜欢。 对，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一般的水上乐园是怎样的，在这里呢就是一样的。 对，都具备了。 听说这里的室外游泳池啊，它也是非常的有档次的。 对， 跟这个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的顶级酒店的游泳池是差不多的，对吧？ 没错，搭到这个四楼的话，就有这个泳池，然后大家在泳池游泳的话，前面的景色是完全敞开的，对，一望无际那种感觉，而且在 Starfield 的周边的这个景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对对对啊，这个就给你的感觉是，哎，我到国外去旅行了。 对对对，真的非常好。很多很多真就是很难去抽时间去国外去旅行的人，也会来这边去体验一下，去感受一下。 有人是专门来这儿游泳的。 对对对， 他进去泡个澡。 没错没错， 在韩国这个洗浴文化当中，绝对不可以少的是桑拿， 桑拿， 对吧？ 对， 这里的桑拿也是很有名的吧？ 这里的桑拿非常有名，因为有很多一些明星来这边去拍摄一些一些娱乐的一些 节目 啊等等，也会在这边去拍摄，会非常有名。而且在这个泳池旁边。泳池旁边就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桑拿区。然后因为在韩国的桑拿文化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嘛，所以这个桑拿区是要较比一般的就是像首尔市内或进到一些城市室内桑拿区的规模要大多了。而且环境是非常非常的好的，然后还有各种各样桑拿专门吃的一个食品区 啊。对，烤鸡蛋， 烤的鸡蛋，对，还有一些各种饮品啊，各种 甜米露， 对对对，甜米露， 对， 对， 对，都在这边可以体验得到。 真的是很不错啊。你看你逛累了以后，你要轻松一下， 对 对吧？你要蒸一蒸， 对，特别好。就说哦，逛街逛累了，一般女生穿的，如果说穿一些高跟鞋的话，我们去蒸个桑拿， 对对对 就可以去了。 对，没错。听说这个蒸桑拿呢，在韩国人的心目当中，这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解压或者是放松的一个方式。 是， 而且汗蒸好像最近在中国也是非常非常的火、这个文化， 对， 大家可以来这里去感受一下。 没错， 当然了。这个让自己放松的项目不仅这一个，这里还有我刚提到的这个 KTV。 没错。 冰歌房。如果您还有精力的话，比如说我们的男性朋友。 你想还要再去发挥一下你的体力的话呢， 去运动吗？ 这里还有运动区域对吧？ 对，这里有个运动区，我们叫它 Sports Monster， 就是体育 怪物， 对，体育怪物，体育怪兽Sports Monster 的一个运动的体验区。 对对对， 然后这边都有一些音乐配合着，就是可以去适合去运动的一些音乐作为背景音乐，大家可以在这边打篮球，然后踢足球，或者是等等一些简单的运动都可以在这边去做。 很好很好啊，真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游玩购物放松的一个好地方。 是。 好，今天为您介绍的就是河南啊，位于京畿道河南，不是中国的河南省、位于京畿道河南 Starfield 这样的一个综合的复合的购物休闲空间。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好，那下一期呢要继续为您带来韩国的景点了，京畿道鲍川的山顶湖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希望您能够锁定收听吧。在这里呢要感谢您收听我们本期的节目内容了，要跟您道个别了 啊，大家我们下期见。 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너를만나그이후로사소한변화들에행복해져눈이부시게빛나는아침너를떠올리며눈뜨는하루식탁위에마주앉아너의하루어땠는지묻거나나의하루도썩괜찮았어웃으며대답해주고싶어걸어다닌일에마음이통할때면익숙해진서로가놀라웠어널사랑해평온한지금처럼만영원하고싶다고너를바라생각했어너를만나참행복했어나이토록사랑할수있었던건아직어리고모자란내기다려온 완벽한 사랑